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日，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和亚太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十四五开局，中国以更高水平开放发展，促合作共赢，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来看各地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东京奥运会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击剑、跳水、举重、射击等项目上再获3金1银2铜。 河南全力防汛抢险救灾，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台风烟花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 泉州申遗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 过去一周，美国平均一天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50000，比此前一周增加60%。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和亚太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十四五开局，中国以更高水平开放发展，促合作共赢，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十四五开局，我国对外贸易再创佳绩，连续13个月同比正增长。一带一路建设展现强大韧性与活力，中欧班列逆势上扬，为全球经济寒冬注入暖流。上半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5.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占我国进出口总值近30%。在山东港口青岛港，一艘开往菲律宾马尼拉的集装箱货轮正在进行吊装作业，这是青岛港今年新增的第13条外贸航线。 平均每个月都有2条外贸航线的增长，上半年我们的项链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反映出国家经对外贸易经济的一个向好的一个趋势。 不只是青岛港，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广州港等国内主要港口今年以来新增外贸航线超过80条。这些航线大多开往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等 RCEP 成员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航线持续增加的背后，是我国不断扩大的开放步伐。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全球化遭遇的逆风和回头浪，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持续强调对外开放，始终践行着向国际社会做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庄严承诺。三月，中国率先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核准，推动全球最大自贸协定尽早生效。四月，增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六月，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实施，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为自贸港建设夯实法治之基。七月，出台重磅措施，支持浦东新区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开路先锋。与此同时，赋予21个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累计在国家层面推出278项制度创新成果。 在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将更高效地推动实现内外市场的联通和要素资源的共享。中国的开放举措不仅为世界经济复苏提振信心，同时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红利。 落实到位的开放举措，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中国成为外资最为青睐的热土之一。上半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超6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欧盟对华实际投资增长明显。中国美国商会日前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约2/3美资企业视中国为优先发展市场，并计划2021年增加在华投资。 中国欧盟商会调查显示，60%的受访欧洲企业计划2021年扩大在华业务，这一比例比去年上升近10个百分点。中国市场已经成为许多欧盟跨国企业全球业务的重要支柱。 疫情发生后，中国经济快速复苏，因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以及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企业意识到他们离不开中国。我们看到不少公司事实上在中国增加了投资，来保证供应链的安全。 不惧众流，方为江海。中国将继续在开放大势中谋自身发展，中国的发展必将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立足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如何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庭院经济等产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天山深处峡谷当中，一湾清澈冷凉的宽阔水面，这里是新疆伊犁尼勒克县克什喀拉苏村的三文鱼养殖基地。 你看它的身上是粉色的，好大啊，这个有多重？ 4公斤多。 要长多久才能长这么大？ 山线冷了，水冷了 啊， 山高了，三年住这个地方。 乌斯班是克什喀拉苏村的村民，现在已经是基地的一名合格的技术工。他告诉我们，克什喀拉苏村曾是当地有名的干旱村，山上的16000多亩耕地都是旱田，产量不高。2014年，当地政府利用冷水资源，在这里建起了新疆最大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当地政府、企业和贫困群众成立了合作社，养起了三文鱼，收网、起网、分拣、装箱，大家娴熟的动作就好像把木龟的羊群赶进羊圈。 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我们敲工的劳动吧，10年，1000块钱。 现在呢？ 现在这边干活的4000块钱多，五个帮箱有我们的钱，现在公司给你。 冷水鱼养出了富民的热产业，如今克什喀拉苏村有40多人在养殖基地工作，村民们都搬进了新居，一些曾经的牧民还依托三文鱼产业开启了渔家乐，特色鲜明的致富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蓬勃动力。福建三明长兴村依托丹霞地貌发展石斛产业，安徽芜湖双桥村发展莲花产业，打造特色莲花小镇。内蒙古鄂尔多斯哈沙图村依托田园综合体搞起了乡村游，黑龙江牡丹江上官地村发展农业生态游，村民通过自家的庭院就能够增加收入。 我明年打算种40种菜，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好，你不跟着往前跑，你往后退，拽后腿啊，不可能吗？我就这么想的，不可能，跟着跑，尽量使劲跑。 通过旅游带领村民致富的还有江苏昆山的六如墩村、河北河间的风耳庄村。2014年，风耳庄村依托村里的土地优势发展休闲农业，村里通过合作社流转土地，先后建起了农场和庄园，搞起了特色种养殖。马鞭草、格桑花、向日葵等50多种观赏和经济作物一年四季可观赏，能游玩。如今风耳庄村每年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仅旅游一项就能创收2000多万元。陕西榆林岔河泽乡在茅屋素沙地上发展起高效农业，种植苜蓿不仅防风固沙，还带动起当地的牛羊养殖。辽宁盘锦大洼区依托滨海湿地的芦苇发展特色产业，新型板材苇编工艺，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前年装修取暖都用电的，我那个屋里头可暖了，多好啊。 这几天山西长治西汉村的西红柿丰收了，当地以沼气为中心发展绿色循环农业，生产的果蔬畅销10里8乡。 我们家就是种的3个大棚吧，我俩孩子念书念大学，我们俩等卖完这一阵西红柿吧。 啊，我们计划去跑一跑， 坐飞机嘞。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谱写了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黄文秀生前是广西百色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百尼村担任第一书记。当时的百尼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全村11个自然屯散落在大山深处。黄文秀来到村里后，他翻山越岭，访遍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根据走访调研的情况，绘制出百尼村贫困户分布图，把每家每户的家庭情况、致贫原因都详细标注出来。 有次我问他，为什么来到我们这个农村工作？他说，有好多人呢、是从农村走出去，再也不想回来，但是总会有人回来，我就是回来的那个人。 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带领大家想点子、找路子，积极申请项目，改善村里硬件条件，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杉木、砂糖橘等特色产业。在黄文秀的努力下，一年多的时间里，村里103户贫困户，有88户顺利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2019年6月17号凌晨，黄文秀在赶回驻点村的路上突遇山洪，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2020年底，百尼村实现脱贫摘帽，如今的百尼村产业兴旺，路网畅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返乡，投身到乡村建设中。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击剑、跳水、举重、射击等项目上再获3金1银2铜。 在昨晚进行的击剑女子重剑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孙一文和罗马尼亚选手波佩斯库在常规时间内打成持平，比赛进入决一剑。关键时刻，孙一文沉着冷静，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本届奥运会3金。 我上场之前已经做好了决一剑的准备，主要跟他打呢就是果断要敢。 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比赛中，中国组合施廷茂、王涵以326.40分超过第二名20多分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 我们其实一直对彼此都是比较有信心，在这个项目上面咱们也是确实是实力也是比较强，所以我们对彼此都非常的放心。 在举重男子61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发斌以抓举141公斤、挺举172公斤，总成绩313公斤夺得冠军，其中挺举和总成绩打破奥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得的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选手同样表现不俗，江冉鑫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铜牌，盛李豪、杨浩然分别获得男子10米气步枪的银牌和铜牌。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以4-3战胜东道主日本队，中国女子3人篮球队以22-13战胜意大利队。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30，中国体育代表团以5金1银3铜位居奖牌榜首位。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防汛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在防汛救灾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防汛一线部门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迎难而上，勇当抢险救灾主力军。受灾地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身而出，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非受灾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发挥各自优势，全力帮助和支持灾区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注意在防汛救灾第一线考察干部，指导基层党组织发现和考验入党积极分子，注重发现和总结防汛救灾中涌现的先进典型。 连日来，河南全力防汛抢险救灾，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今天，郑州市主城区通信基站全面恢复，抢修工作开始向郊县区域扩展，电力修复也在加紧进行。目前，郑州473个200户以上因灾停电小区中，已经通电301个。在巩义市米河镇，记者看到被洪水冲毁的19座桥梁中已有5座被抢通。同时，为保障群众基本用水，当地铺设管道连通附近水厂，在各主要街道设立了9个临时取水点。 昼夜24小时施工，反正晚上我们在楼上都看见这下面机器什么的都没有断，感觉心情特别温暖。 这里是郑州市侯寨乡全洞社区，这里的供水管网啊还在紧张的抢修当中，由当地政府调派的大吨位消防车这两天每天都开到这里为群众送水，保障他们的生活需求。 连日来，当地党委政府不仅向居民发放矿泉水，还组织消防卫生等部门用大型储水车辆每天上下午两次为群众送去生活用水。防止大灾之后有大疫，郑州市已组织15000余名专业人员开展消杀，新乡市在对积水退去区域清淤的同时开展卫生防疫工作。记者在城城社区紫玉小区看到，社区每天两次对小区进行全方位的消杀。 我们及时组织了党员支援的物业公司进行消杀，对每个居民小区整个环境进行消打防疫，确保居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在河南周口市贾鲁河区，为了保证当地群众安全，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转移，电力、医疗、通讯等队伍24小时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 这里是西华县最大的一个群众安置点，一共容纳了2500多名沿河的群众，他们已经在这儿生活5天了，物资的保障还是比较充分的。 目前郑州市区公交线路339条已经恢复310条，鹤壁市公交全线恢复，全省高速已经全线通车。国家防总工作组赴河南省郑州市、鹤壁市、安阳市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农业农村部紧急调派4个专家指导组深入受灾地区，实地查看作物灾害发生情况，研究提出防治减灾对策，推进各项关键技术落实。 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今天中午12时30分前后在浙江舟山普陀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它将在浙江平湖到上海浦东一带沿海再次登陆。受烟花影响，浙江、上海等地风强雨大，各地全力应对。 今天浙江宁波海曙、奉化、绍兴、上虞、柯桥等地大暴雨，并出现内涝。宁波市海曙区多个村庄被淹，当地正积极开展救援，目前已转移安置7000多人。截至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点12000多个，转移群众150余万人。烟花台风影响期间，正值天文大潮、风暴潮三碰头，导致舟山沿海出现严重超警戒潮位，舟山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海水倒灌。当地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力量围堵漫过堤岸的海水。受烟花影响，浙江对23个区县发出山洪灾害红色预警，浙江省军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民兵紧急投入防汛防台准备。在上海，今天风雨加剧，雨量达大暴雨程度，沿海海面风力可达13到15级，目前维持台风橙色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台风烟花登陆过后，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上海已经进入到了台风烟花的十级风圈，因此现在的风力是非常的大。从昨天夜间开始，海滩的江堤是开始采取一个临时关闭的措施，那以往熙熙攘攘的外滩的观景平台之上呢，今天是空无一人。那警方呢，在今天也是采取了视频监控以及加派警力在外滩巡逻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到江堤的区域。 今天黄浦江上轮渡全面停航，东方明珠、上海博物馆等景区场馆也临时关闭，城市公园均已闭园，所有景观照明设施暂时关闭。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今天所有客运进出港航班全部取消。下午上海地铁多条线路停止运营，目前上海全市转移撤离 36.2 万人，是近年来最多的一次。受到台风影响，今天上午开始，苏州、太湖周边的风力逐渐加大，一些环湖村镇已经安排部分群众转移。目前江苏全省已经转移人员7800多人，2500多条船只回港避风。 今天在福州市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 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议认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其所包含的22个遗产点涵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州在公元10到14世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海上枢纽。 宋元泉州是当时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的杰出范例，具有非常独特的发展的智慧和卓越的成就，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财富。 世界遗产委员会依据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所规定的相关标准，决定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2017年以来，泉州市先后出台3部地方性法律法规，对历史古迹保护的责任主体、经费保障、开放利用等方面进行明确，加强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力度。 我们会借鉴国内外遗产保护好的经验和做法，使这些文化瑰宝呢能够活态的保护好、活态的传承好，同时呢要有效的利用好。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生文章，题目是《美国的行为无异于输出病毒，政治操弄难掩美抗疫不利事实》。文章说，美国政府一些人士在借病毒溯源抹黑中国时，竟大言不惭地大谈责任和拯救生命。人们不禁要问，和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抗疫的重大战略成果相比，美国作为全球医疗技术最发达、最成熟的国家，非但没有在境内控制住疫情，导致迄今本国近3500万人确诊新冠肺炎，超过61万人失去生命，还未采取有效的出境控制措施，加剧了疫情全球扩散，成为名副其实的病毒扩散国。这样的美国哪里表现出一点责任心，又何曾真正关心过生命？文章强调，行胜于言，真正的责任感必须也只能体现在行动上。在切实控制住本国疫情，在停止抗疫利己主义，在真正展现透明度回应国际社会质疑之前，美国根本没有资格奢谈责任和拯救生命这样的词汇。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24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7例，其中境外输入13例，本土4例。截至7月24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692例。截至7月2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亿3870万7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 5G 行业应用规模化发展现场会上表示，到2023年要实现 5G 在大型工业企业渗透率达到35%，每重点行业 5G 示范应用标杆数达到100个， 5G 物联网终端用户数年均增长率达到200%，三大指标。 河南郑州至重庆万州高铁控制性工程巴东隧道今天贯通，隧道全长13248米，是郑万高铁万米长隧道中最后贯通的一座。郑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81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1环青海湖国际电动汽车挑战赛今天完成最后一天赛程，返回西宁顺利收官。本次挑战赛总里程1100多公里，分14个赛段，最高海拔3940米，从续航、节电、快充、涉水、智能科技等14个方面对参赛车辆进行了评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443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1万例。截至23号的一周里，美国平均日增病例超过49000例，比此前一周大增60%。而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23号美国接种新冠疫苗人数降至半年来新低。美国党争不断，疫苗接种也被政治化。美国媒体调查显示，93%的民主党人称已经或正准备接种新冠疫苗，而共和党人的这一数据只有49%。曾多次在广播节目中公开反对接种疫苗的保守派主持人菲尔·瓦伦丁日前感染新冠肺炎，病情严重，他对没有接种疫苗表示后悔。24号，英国伦敦发生反对封锁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与警方爆发冲突，多名抗议者被逮捕。在澳大利亚悉尼的抗议活动现场，抗议者与警方之间的冲突激烈。此外，在法国、意大利等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和冲突。今天，日本东京都报告单日新增病例为1763例。东京奥组委今天发布消息称，新增10名奥运相关人士新冠检测呈阳性，包括2名奥运选手。目前，东京奥组委公布的奥运相关人士新冠检测阳性人数达到137人。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21次外长会议24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召开。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会前发表讲话，呼吁拉美国家团结起来与美国对话，反对干涉、制裁、排他主义和封锁，建立类似欧盟的全新地区合作和争议调停机制。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俄罗斯今天在圣彼得堡等地举行海军节阅兵式等活动，纪念俄罗斯海军成立325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前发表讲话说，俄罗斯在最短的时间内拥有了有效的远程和近程海军航空兵，可靠的海岸防御系统，最新的高超音速高精度武器系统，俄罗斯海军拥有确保国家利益的一切手段。54艘舰艇、48架军用飞机以及4000多名军人参加了圣彼得堡的阅兵活动。 阿富汗内政部24号宣布，在全国34个省中的31个省实施宵禁，以遏制塔利班近期加大攻势所导致的暴力事件激增。近期，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间的战斗日趋激烈，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据阿富汗黎明新闻报道，塔利班目前已控制阿富汗全国约1/2的地区。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证实，2架俄罗斯运输机搭载人道主义救援物资飞往古巴，这批物资包括食品、口罩等。据古巴政府统计，仅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的4年内，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的单方面制裁措施就超过240项，其中超过50项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背景下开始实施，给古巴民众的生活带来严重冲击。本月22号，美国政府还以所谓侵犯人权为名制裁古巴官员和实体。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4号报道，美国西部有超过90%的地区处于干旱中，旱情影响的人口已经超过6000万。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局长斯宾拉德称，气候变化加剧了干旱的频率、持续时间和强度，加重了当地的干旱危机。报道称，西部重要水源之一米德湖的水量仅剩约35%，为85年来最低水平。犹他州的大盐湖水位也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